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法利亚长老说，由于长时间翻阅这些资料，我感到十分疲倦了，同时午餐又吃得太饱，所以我竟用手垫着头睡过去了。这约莫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可当我醒来后，时钟却敲了6下。我抬起头来，四周是一片黑暗，我拉铃叫人拿灯来，但是没有人来，我就决定自己来弄一个。这原是一种哲学家的脾气，但这时我就非这样做不行了。我的一只手拿着一支蜡烛，另一只手去摸索一片纸，我的火柴盒子已经空了，预备拿它到壁炉的余火里去点燃。我怕在黑暗之中用掉一张有价值的文件，所以我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想到在那本著名的祈祷书里，我曾见过一张因年代久远而变成了黄色的纸。这张纸几个世纪以来都被人当作标签用，只是由于世代子孙尊重遗物，所以还把它保存在那儿。那本祈祷书就在我身旁的桌子上，我摸索了一会儿，把那张纸找到了，把它扭成一条，就把它按在将熄灭的火焰上面，点燃了它。但是我的手指底下像是着了魔似的，当那火头上升的时候，只见纸上显出了淡黄色的字迹，我吓了一跳。我把那张纸握紧在手里，赶快扑灭了火，就用那只小蜡烛直接去点，带着难以表达的激动情绪，摊开了那张扭皱了的纸。啊，我发觉这些字是用神秘的银线墨水写的，只有拿到火上去烘烤才能显现出来。那张纸有1/3多一点儿已经被火烧掉了，那张纸就是你今天早晨所念的那个东西，把它再念一遍吧，埃德蒙·邓迪斯。读过以后，我再把那些残破的句子和互不连贯的意义给你补足。法利亚洋洋得意地把那张纸交给了埃德蒙·邓迪斯，后者这一次又把下列这些铁锈色的字句读了一遍：今日为1498年4月，亚历山大60之妖应召赴宴，献之款而望成为与之继承人，则将开普勒拉及宾铁夫格里奥归于被毒死者，与仅向与之巴达宣布，与 曾在一笔所知地点，在基督山小岛之洞窟，银条、金块、宝石、钻石、美玉与一人之指，其总之约及罗马爱居二开东小港右手第20块岩洞口而处，宝藏系在第二洞口，最于全部遗赠于之唯一继承人凯。1498年4月25日。好，现在再念一念这一张纸。于是他把第二张纸递给了埃德蒙·邓迪斯，那上面写着一些残断的句子。埃德蒙读道：25日，鱼受教皇圣夏亚，恐比或不满于鱼捐贤所，令鱼与红衣主教同一之命运，彼二人是唯一继承人。鱼侄葛托斯昔病曾与鱼同往游览之中，埋藏鱼所有之全部金玉，此项宝藏只存在近100万，彼仅需打石即可获得。此窟共有深之一角，此项宝藏萨斯巴达。法利亚用兴奋的目光盯着他。现在当他看到邓迪斯已经念到最后一行的时候，说：把这两片残纸凑拢来，你自己来下判断吧。邓迪斯遵命照办，合起来那两片纸如下：今日为1498年4月25日，于受教皇圣下亚历山大60世之邀应召赴宴，恐比或不满于于捐贤所献之款而望成为于之继承人，则将令于与红衣主教凯普勒拉及宾铁夫格里奥归于同一之命运，彼二人系被毒死者。于今向于之唯一继承人于侄葛陀斯巴达宣布，于曾在一笔所致系并与于同往游览之地点，在基督山小岛之洞窟中埋藏于所有之全部金银条、金块、宝石、钻石、美玉，此项宝藏之存在仅于一人之指，其总值约及罗马爱居200万，彼仅需打开岛东小港右手第20块岩石即可获得。此窟共有洞口2处，宝藏系在第二洞口最深之一角，此项宝藏与全部遗赠于鱼之唯一继承人凯撒斯巴达。1498年4月25日。好，现在你明白了没有？法利亚问。这是红衣主教斯巴达的遗言，就是那找了这么久的遗嘱吗？邓迪斯回答，他心里依旧有点怀疑。是啊，就是啊。谁把他补充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我呀，凭了那残余的半张，我把其余的给猜出来了。从那张纸量出行词的长短，再凭显示出来的字迹部分来推敲内中的意义，就好像我们在岩洞里凭着顶上的一线微光摸路一样的把它摸索出来了。你得到这个结果以后， 会怎么样呢？我决心出发，而且当时即刻就出发，身边只带着我论统一意大利的那篇巨著的前几章，但帝国警务部长却早已在注意我了，他当时的意见恰巧和拿破仑相反。拿破仑是希望生一个儿子来统一意大利，可他却希望造成割据的局面。而我这匆匆忙忙的离开，他们猜不出是什么原因，因此就引起了他们的疑心。所以我刚一离开皮昂比诺就被捕了。现在法利亚几乎带着慈父一样的表情向埃德蒙·登蒂斯继续说着，孩子，现在我的好人呢，你知道的和我一样清楚了，假如我们能一起逃走，这个宝藏的一半是你的了。假如我死在了这儿，你独自逃了出去，则全部都归你。但是，埃德蒙·登蒂斯吞吞吐吐地问道，这个宝藏除了我们以外，难道世界上就没有更合法的主人了吗？没有，没有，这方面你放心好了，那一族人已经断种了，而且最后一代的斯巴达伯爵又叫我做了他的继承人，把这本有象征意义的祈祷书遗赠给了我。他把这本书里面所有的一切都遗赠给了我。孩子，不要紧，不要紧，放心好了。假如我们得到了这笔财富，我们大可问心无愧地享用它。而你说的这个宝藏要值200万罗马埃及，照我的钱算，约等于1300万，太不可能了。邓蒂斯说，这个大数目是邓蒂斯说话都口吃了。太不可能，为什么？斯巴达这一族人是15世纪时历史最悠久而且最有势力的朱大家之一，在那个时代各种投机事业和工业都还没有兴起，所以积藏那些金银珠宝并不为奇呀。就是在目前，罗马有几族人饿都快饿死了，可是他们手里还有价值100万的钻石珠宝，那是当作传家之宝历代传下来的，他们是不会动的。埃德蒙仿佛是在做梦，他时而怀疑，时而高兴，在这两种情绪之间动摇着。我把这个秘密对你保持了这么久，只是为了我要试试你这个人，然后让你吃一惊。要是我没有发那场病以前，我们已经逃出去了，我就会领着你到基督山去。而现在，唉，是要你领着我到那儿去了。喂，邓迪斯，你还没有谢谢我呢。这个宝藏是属于你的，我亲爱的朋友。邓蒂斯答道，而且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我对他并无权利，我又不是你的亲戚。 是我的儿子呀，埃德蒙·邓蒂斯。老人喊道，你是我囚禁生活中的儿子。我这行职业是只能过独身生活的，上帝派你来安慰我，是安慰我这个不能做父亲的人和不能得到自由的囚徒。于是法利亚把他那条还能用的手臂向埃德蒙·邓蒂斯伸去，埃德蒙·邓蒂斯扑上来抱住他的脖子哭了起来。长时间以来，长老一直把这个宝藏当作他沉思默想时的题目，现在可以拿它来保证他确实爱如己子的邓蒂斯的未来的幸福了。于是宝藏的价值在法利亚眼中无形地增加了一倍，他每天絮絮叨叨地谈论着那笔数目，向邓蒂斯解释，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人有了1300万或1400万，能如何如何地为他的友人造福。可是，埃德蒙·邓蒂斯的脸却阴沉起来，因为他的记忆里又现出了复仇的誓言，同时他想到，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人有了1300万或1400万，对他的仇人能降多大的祸呢？长老不知道基督山岛在什么地方，但埃德蒙·邓蒂斯却知道，而且常常经过那里，甚至还上去过一次。这个岛离皮亚诺扎只有25法里路，在科西加和厄尔巴岛之间。这个岛以前一向是，而且现在还是荒无人居的地方。它几乎是一块圆锥形的大岩石，像是某一次火山爆发把它喷出海面上来似的。邓蒂斯把这个岛画了一张地图给法利亚看，法利亚则为邓蒂斯设计他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发现的宝藏。但埃德蒙·邓蒂斯却远不如老人那样热情和有信心。不错，法利亚确实不是一个疯子，他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对他疯狂的怀疑。可是达到这种发现的艰苦经过，现在更增加了埃德蒙·邓蒂斯对他的崇拜。同时，即使那笔宝藏的确是有的，他也不能相信现在依旧还会存在。虽然他认为那宝藏绝不是空中楼阁，可是他相信他已不在那儿了。即使他相信那宝藏还在那儿，但命运像是决心要剥夺这两个囚徒的最后的一个机会，像是要使他们懂得他们已命中注定要被判无期徒刑似的。一件新的不幸又降到了他们的头上。靠海的那条走廊本来已长久的瘫痪，现在忽然又重建起来，他们把它全部修过，用许多大石头填埋了邓蒂斯填过的那个洞。但要是没有采取这一招预防，要记得这是长老向邓蒂斯建议的，则不幸还要更大，因为他们逃走的企图会被发觉，而他们一定会被隔离的。现在他们被封闭在一道新的，而且甚至更坚固的门里边了。你看，邓蒂斯带着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气对法利亚说：你看，你说我肯为你牺牲，但上帝认为这种赞誉我都不应该接受。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爱德蒙·邓迪斯接着说，但我真正的宝贝并不是那个，我亲爱的朋友，并不是那座基督山阴森的岩石底下等待着我的那些东西，而是和你会面。虽然有狱卒，我们每天仍有五六个钟头能生活在一起，是你那些智慧之光启发了我的头脑，是你的话已经种植在我的记忆里，会在那儿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你教给了我各种科学，凭着你对他们的深刻认识，你把他们说成许多明白易懂的原则，使我很容易地领会了他们。这才是我的宝贝，我亲爱的朋友。就凭这一切，你已经使我富足和幸福了。相信我吧，宽信吧。在我，这是比成吨的黄金和成箱的钻石更有用，即使那些黄金和钻石或许并不是幻境，并不是那种我们在早晨看到它浮在海面上认为是陆地，而向它渐渐走近的时候就消失了的海市蜃楼。能尽量的和你长期接近，能听见你那雄辩的声音来丰富我的头脑，振作我的精神，使我的身心能在一旦获得自由的时候经受得起可怕的大事，能丰富我的心灵，是快要向绝望让步的我，自从认识了你以后不再受他的摆布，这才是我的财产，而且是确切不疑的财产。这一切都是你赐给我的。世界上所有的帝王，即使是凯撒布奇亚，也是无法从我这儿把它夺去的。所以这两个受难者在一起度过的日子，虽然不能算是幸福的日子，但也一天接一天很快地在消失。法利亚，关于那宝藏以前曾保持了这么长期的沉默，现在却不断地谈到他。果然不出他的预料，他的右臂和右腿依旧麻痹不能动，他自己已经放弃了一切享受那宝藏的希望，但他不断地在为他的青年同伴考虑逃走的方法。他把那张遗嘱说不定有一天会失落或失窃，所以强迫邓迪斯把它记在心里，使他能够逐字背得出来，然后他把下一半毁掉，以保证即使上一半被人得去，也没有人能够猜中其中的真意。有时候法利亚长时间地指教邓迪斯，指教他在得到自由以后能够如何如何，要是一旦获得自由，从获得自由的那一天、那一时、那一刻起，他应该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方设法到基督山去，并用一种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借口独自留在那儿。一到了那儿，就得努力地找到那神奇的洞窟，在指定的地点去发掘。要记得，那指定的地点是在第二个洞口最深的一个角落。在这期间， 时间的消逝即使不能算很快，但至少总还算可以忍受。我们已经说过，法利亚的手脚虽然不能恢复活动，但头脑已完全清醒，理解力也已全部恢复。除了我们已经详述过的那种为人处事的种种指示以外，他还逐渐地教导他的青年同伴，教他一个囚徒应该怎样的忍耐和高尚，怎样去学习从无所事事中找些事情来做。所以他们是永远有事情做的。法利亚借此来忘却他自己的逐渐衰老，而邓迪斯则借此避免去回想那以前曾一度几乎熄灭而现在却像黑夜里飘荡在远处的一盏明灯那样浮动在他的记忆里的往事。所以日子平平静静地度了过去，就像过着那种没有灾祸来打扰，只是在苍天的庇佑之下机械的宁静地溜过去的日子一样。在那青年人的心里，或许那老年人的心里也一样吧，在这种表面的宁静之下，却藏着许多抑制了的愿望，许多忍住了的叹息。这些愿望和叹息，当法利亚只剩下独自一人，当埃德蒙回到他自己的地牢里的时候，都一起奔放了出来。有一天晚上，埃德蒙突然醒来，好像他听到有一个人在呼唤他。他睁开了眼睛，尽力在黑暗中张望。他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或更正确地说，是一种像呼喊他的名字的凄婉声音。天哪，埃德蒙自言自语地说，难道真的发生了？他移开他的床，搬起那块石头，钻入地道，走进对面的那一端，那秘密的进口已经打开。凭着我们以前说过的那盏可怜的摇曳的灯光，邓迪斯看到老人脸色苍白地抓住了床架，但精神还很振作。他的脸上可怕地抽搐着。邓迪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曾经非常的惊慌。哎，我的朋友，法利亚用一种听天由命的口吻说，你懂了吧？我不必再向你解释了吧。埃德蒙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他失去了理智，冲着门口大喊，救命，救命。法利亚的气力刚够阻止他，别作声，不然你就完了。现在就顾你自己吧，使你的狱中生活过得好一点，使自己还可以逃走。要重做我在这儿完成的那些工作，得花几年的功夫呢。假如我们的狱卒知道我们能互相走来走去，那就马上会毁了的。放心吧，我亲爱的埃德蒙，我就要离开的这间黑牢是不会长期空着的，另一个守纳人不久就会来接替我的位置，他将把你看作是一个解放的天使。或许他也年轻强壮，能刻苦耐劳，就像你一样，他能帮助你一起逃走，而我却只能阻碍你。你可以不再有一个半死的身体绑在你的身上，使你一动都不能动。上帝终于为你做了一些事，他的赐予超过了你被剥夺的一切，而这也是我该死的时候了。埃德蒙 只能紧握着他的手大喊，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别这么说。因为他的脑力被这一下打击搞混了，他的勇气在听了老人的这些话以后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振作起全副精力说，好，我救过你一次，我还可以再救你一次。于是他掀开床角，抽出那只瓶子，瓶子里还有一点红色的液体。看，他喊道，这种救命的药水还有一点呢，快快快告诉我，这一次该怎么办，有什么新的办法没有，说呀，我的朋友，我听着呢。没有希望了，但不管了，上帝在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地种下了对生命的爱，不论是多么痛苦，可是总还是觉得他是可爱的。上帝既然这样创造了人，他总会尽力使他存在的。是的，是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你还是可以得救的。好吧，那么就试试看吧。我已经觉得冷起来了，我觉得血在向我的脑子里流，这种发抖实在太可怕了，抖得我牙齿大颤，抖得我骨头都似乎要散开来了。我现在已经周身开始发抖，在5分钟之内，这病就会达到最高点，1个钟之内就会只剩下一句僵死的躯壳了。好，邓迪斯喊道，心里感到一阵绞痛。你还是照上一次那样办，只是不要等那么久，我生命的源泉现在已经枯竭了，死亡。他望着他那麻痹了的手臂和腿继续说，而死亡所做的工作只要一半就够了，这一次要给我吞12滴，而不是10滴。假如吞下以后，你看我还不醒过来，就把其余的都倒到我的喉咙里。现在你把我抱到床上去，因为我已经支持不住了。埃德蒙把老人抱起来，把他放到床上。现在，朋友，我的悲惨生活中的唯一的安慰，你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无价恩物，虽然给我迟了一点，但却依旧还是给了我。为了这，我衷心地感谢上帝。现在要永远地和你分离了，我希望你获得你该得的一切幸福，希望你万事如意。我的孩子，我祝福你。青年跪在地上，将头伏在老人的床边。现在，请听我在临终时说几句话。死吧， 大的宝藏是有的，凭着上帝的仁慈，对于我现在是不再有所谓距离或障碍的了。我看到了那洞窟的深处，我的眼睛穿透了最深厚的地层，这许多财宝简直要得我的眼睛都花了。假如你真能逃走，要记得那可怜的长老，全世界都说他疯了，但他并没有疯。赶快到基督山去享用那宝藏吧，因为你实在受苦受得够久了。一阵剧烈的颤动打断了老人的话，邓迪斯捧起他的头，看到法利亚的眼睛已充满了血，似乎一阵血浪已从胸膛冲到了头部。再见老人痉挛的紧攥着埃德蒙的手，低声地说，再见。哦，不能别舍弃我，快来救他呀，救命啊，救命。垂死的人低声地说，假如你能把我救过来，不能让他们使我们分离。你说的对，是的，是的，相信我吧，我一定会把你救过来。而且，虽然你很难过，但是你似乎还没有上次那样痛苦。哦，别弄错，我所以没有那样难过，是因为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气力来忍受了。在你这种年龄，对生命是有信心的，自信和希望是青年的特权，但老年人对死看得比较清楚。来了，我完了，我的视觉丧失了，我的理智消失了。你的手呢，邓迪斯？再见了。于是他集中所有的力量做了最后一次挣扎，抬起身来说，基督山，别忘了基督山。于是他倒在了床上。这一场发作真厉害，在那张痛苦的床上，只见扭曲的四肢、肿胀的眼皮、带血的白沫和一个毫无动作的躯体，再也看不到刚刚还躺在那里的那个聪明人了。邓迪斯拿起那盏灯，把它放在床头一块突出的石头上，颤动的火苗